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境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节目开始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旧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哈。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冬奥会的那些事儿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怎么说，这个含金量哈，在冬奥会当中含金量非常高，而且观赏性也是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项目，这就是自由式滑雪。其实一说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冰雪类项目，可能大部分朋友的这个印象哈都是冰强雪弱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其实冰上项目上，经过很多年很多代运动员的辛勤的耕耘哈，现在冰上项目是已经斩获了很多的奥运会上这个冬奥会上的好的成绩了。 对， 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短道速滑队，那这是我们传统的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哈。包括其实在这种花样滑冰啊这样的项目上，中国运动员在历届的不管是冬奥会还是其他的世界大赛上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而相对而言呢，我们的雪上项目取得的这种大赛上的冠军啊，或者这种这个好的名次，没有冰上项目这么引人关注哈。但是这个情况在今年啊，在明年啊，这个即将举行的2022年冬奥会上，可能将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局面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现在有一位哈叫天才少女哈， 天才少女啊， 谷爱凌啊， 谷爱凌啊， 很多朋友们都知道，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啊。也咱们这个中国非常年轻选手，2003年生人哈，今年还不满20岁，但是已经是在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当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哈。 对， 他所这个从事的这几个小项哈，斩获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所以今年明年哈，老说今年， 你特别期待， 特别期待。 啊，能理解 啊，对，在明年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上哈，我们雪上项目，尤其是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雪上项目上一个巨大有可能突破的这样一个项目。 其实你说自由式滑雪，今天咱们给大家来说这个自由式滑雪，自由滑雪确实是中国在雪上项目获得第一块金牌的项目。韩晓鹏是获得了中国就是叫做冬奥会参与冬奥会过程当中雪上项目的第一枚金牌。那么他所在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 对，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那几年前了，当时还见过韩晓鹏，他那会儿已经是中国滑雪队的领队了 啊。 当时聊的就是聊自由式滑雪，他整个的训练过程。那会儿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契机跟他去见面去聊天，是因为当时在北京有一个比赛，叫费雪 啊，费雪 啊，费雪大跳台 在鸟巢。 他有好几次，他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举办过，鸟巢举办过，后来是在工人体育场举办过。大概应该是连续举办了3届之后，费雪好像后来是在中国北京就没有延续下去。不过因为举办了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是得益于举办这个项目，在2022年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当中有一个项目，其实这个项目也是从韩国平昌冬奥会进入到正式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也正式沿用下来，就是什么呢，叫单板大跳台 啊。单板大跳台， 对，单板大跳台也就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呢也会成为一个正式项目。其实单板大跳台跟我们今天聊的自由式滑雪有一点雷同。所以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解释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跳台滑雪，跳台滑雪我们之前聊过啊。什么是自由式滑雪，然后什么是单板大跳台，其实自由式滑雪也可以称为自由式跳台滑雪。单板跳台滑雪和大跳台，所以这几个是不同的项目。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自由式是什么。自由式我们首先说它是双板， 双板， 是这个传统的双板而不是单板。 也是从坡上自由式滑下、 嗯、 那有通过一个起跳台，那这个起跳台跟我们之前聊的跳台滑雪那个飞多少多少米那个不一样， 嗯， 它是距离更短啊、那起跳的这个角度呢可以说更大 更大，嗯， 通过起跳之后在空中进行翻腾表演各种各样的动作， 嗯， 比如说有前空翻后空翻侧翻等等等等，通过技术动作的组合然后平稳的落在一个着落坡上， 嗯， 这样的一个模式，那通过裁判员的打分最后决定谁的空中动作比较好看， 嗯， 落地比较平稳，谁会获得相应的好名次， 嗯， 这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式跳台滑雪， 嗯，叫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嗯、啊，这是自由式滑雪当中的一个小项哈、 嗯嗯、 我们之前节目啊应该上周刚说过这个跳台滑雪啊、 嗯、 跳台滑雪也有很像的地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跳台滑雪它是由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是由两个因素最终组成的你的成绩啊分数、 嗯、 一个就是你空中啊空中动作的完成度以及优美程度，再有呢就是你跳的要远啊，首先是你跳的一定要远，然后同样在空中的动作做的也很优秀、 嗯、 啊，这样是分数才会高、嗯、而这种自由式滑雪其实主要就是看你空中的这个技巧啊，空中的表演程度怎么样。所以啊刚刚孙杨说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说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起源啊，这个项目的起源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哈、啊、它后来又衍生出了很多的这个小项，它侧重点主要这个项目比的是什么，这个项目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项目不是从北欧来的啊，之前说很多项目都是从北欧，要么北欧要么加拿大，这个项目是从美国来的， 美国来的啊， 美国来，而且呢它的诞生的这个日子哈没有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项目的那么的遥远， 几百年 啊 这个就也就几十年的历史、 嗯、 是在60年代的时候、 嗯、 在美国诞生的。我们知道60年代其实美国当时也是处于一个怎么讲，就是经济文化那整个非常的这个发展非常快哈、 嗯、 很多的年轻人哈都喜欢去尝试各种新的挑战的东西，所以呢就不断的去寻找各种的刺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跟另外一个什么项目非常像的，就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而且是一个新的项目非常像，跟滑板非常的像。比如说自由式滑雪当中我们看它现在有几个小项哈，像孙杨刚刚说的这个大跳台啊，包括雪上技巧，另外有一个小项呢叫 U 型场地技巧， 嗯 啊，我们看到就跟滑板的那个所谓的碗池啊，其实滑板运动员也都是在这个碗池当中利用上下的一个高度的落差，然后碗池上去在空中翻腾啊，做一个动作下来之后 U 型池 啊再去另一边继续翻腾， 嗯， 这个就跟自由式滑雪当中非常像。所以这种板类项目哈，包括其实滑板啊，冲浪啊，包括这个自由式滑雪这种项目，它整个的比赛的一个打分的一个共同的指向其实是非常的像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它为什么是从美国来然后发展成这样，为什么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北欧，我们看到从北欧发源的这种运动，它比的侧重点好像也是有所区别的， 对，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其实一项运动它怎么说，它蕴含了背后的文化。 是， 你看一项运动它不是说简单哎，这样运动就来了， 嗯， 它从哪儿发源的， 是， 那它在发源地就一定具备这项运动所通过运动表达出来的一种文化也好，然后它的精髓也好，它所代表的背后的寓意也好。其实你看自由式，什么叫自由式，自由式其实你通过这两个名字就能够、这个名字你就能，它就自由嘛， 嗯， 它是一种自由的一种象征， 是 自由爱好自由展示的这么一个诠释。 嗯， 那么我们再说回到雪上项目啊，如果你到欧洲的一些滑雪场，你会发现在欧洲的一些滑雪场它是不让单板进的， 嗯， 尤其是在老牌的这些欧洲的滑雪场是不让单板进的，它只能是双板， 嗯， 很中规中矩， 嗯 啊，包括滑雪所穿的那个服装，什么服装呢？必须是素颜色的服装， 嗯， 就你看哪个人一看又穿的怎么花花绿绿的花枝招展呢，一看这就不是当地人， 嗯 啊，也不是这个欧洲人，他一定是外地来的游客，当地的有权有势的，包括贵族，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在英国封了爵士这些人，他们去滑雪全都是黑色， 嗯， 黑色或者白色的滑雪服，他们讲究在雪上是一种很传统的一种运动的一种仪式，啊，你不能穿那些颜色。但是你看到美国，完全不一样，啊，美国就是很嘻哈的那种 花花绿绿， 哎，从头盔的打扮，墨镜，身上的服饰，然后再到滑板底下的这种图片的展示 ，logo 的展示，你一看，就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一种，一个滑雪的一种文化和氛围，所以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自由式。刚才论论说自由式还有一个 U 型池嘛，自由式是大项嘛，有自由式跳台，自由式 U 型池。 对， 说回到运动员，所以很多自由式运动员他们是肩向的，肩向 U 型池，比如说谷爱凌， 哎， 谷爱凌其实他是自由式肩，叫自由式跳台肩自由式 U 型池，原来我们国家有一位选手，他后来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时候还参与了，当然他是属于纯业余爱好者，张艺威。张艺威是几年前可以说活跃在中国这个叫做自由式以及 U 型池上非常知名的一个，可以说是叫做什么准职业选手。 准职业选手。 啊，后来他通过跨界选材还进入到了国家队，跟着国家队一起训练，但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不知道这届这个冬奥会是不是还能够参与。他也是肩项，他肩了三项，自由式，U 型池，还有大跳台。 大跳台 就是我们说费雪，当时费雪在进入北京的时候说，唯一几个敢挑战费雪，其中就有张艺威一个，所以他敢去玩这个大跳台单板，然后敢玩这个 U 型池，也是肩项。再说回到这个自由式这项滑雪，刚才我们说了它的文化是背后的自由，然后它是从美国而来，又有了 U 型池，其中有单板还有双板。 双板 对吧，有单板有双板。其实这个项目更多玩的是单板，更多玩的是单板 U 型池的这么一个表现。 对， 那么单板是从哪儿来的？论述说单板一开始有这个从美国的这个滑板运动而来，板类运动其实最早的鼻祖就是冲浪。 对， 其实最早玩板类运动也是在美国开始，就是玩的是冲浪。 冲浪， 那没有浪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就说，那我发明一个，干脆把这板底下都带一轮子，轮子上也能玩，对吧？那 自己造浪啊！ 哎，对对对，所以慢慢有了滑板，然后又有了雪上的单板，它是这么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啊，这个项目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它这个动作，就比如说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叫 U 型场地技巧，它很多的动作其实跟滑板它的动作是非常像的，都是腾空的时候，比如选手要有一些抓板。对啊，就第一，首先你人板不能分离，这样呢，你手要抓一下，啊，你的这个雪板，然后再做一些技巧，比如说这个转体啊，然后再落下。我们去看这个冲浪的这个滑板哈，滑板的这个 U 型池，也叫这个碗池哈，他们有 U 型池有碗池哈，这种做的动作也都是非常像的。再有呢，其实刚虽然说这个谷爱凌啊，谷爱凌确实是在自由式滑雪。很多小项当中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他有可能哈，如果发挥正常的话，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不只会在一个小项上来冲击金牌的，他会在几个小项，就是换句话来讲，他可能一人能够拿几块奖牌啊，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对对， 其中他还有一个这个尖子项目叫坡面障碍技巧。 坡面障碍技巧 啊，在这个， 但这个就不是自由式了吧？ 这个也是自由式， 也是自由式， 这个也是自由式，而且他是在今年。好像之前不久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啊，这站比赛当中是拿到了这个项目，这个小项的这个冠军。坡面障碍技巧这个项目我们也可以看非常有意思啊。其实还是说回到滑板，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2020东京奥运会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这个滑板的比赛。滑板其实现在分为主要两种比赛项目，一个叫碗池，碗池就所谓顾名思义嘛，就跟一个碗一样，然后我们在那个选手在里边利用它的高度差啊，不断的下落，然后上冲啊，在空中做一些动作。另外一个公园式这个项目就更有意思了，它是你按照一个规定的线路进行啊，这个线路当中会有很多的坡面，会有很多的不管是这种正向的坡也好，或者用侧面的坡哈，选手需要利用这些地形。第一，你首先需要完成整个的线路啊，在这些不同的这个路段上完成这些线路，再我就要利用这些路段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来做各种的动作哈，有一些还会有一些小小的飞跃哈，比如说从这个坡面哈飞跃一段到下一个坡面。其实这个跟坡面障碍技巧也是 比赛的感觉很像。坡面障碍技巧也是一个线路啊，首先选手你完成这个线路，然后在这个线路当中利用现有的这个场地结构来做一些飞行啊、转体啊，或者是一些在雪上的一些其他的动作。其实这个项目啊还特别像，这个项目也被称为雪上杂技。我们就看这个项目，它动作啊做得非常的花哨，它不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这种雪上项目，比如说跳台滑雪，你会感觉很直给啊，就是俯冲下来之后在空中平平的出去啊，看你的这个整个的冲击力啊，谁高谁远谁快啊。这个项目就玩得非常的花哨，你会感觉这好像真的这些运动员，其实跟滑冰叫冰上芭蕾嘛，自由式滑雪也有一种叫雪上芭蕾，就感觉大家是在穿着雪板在雪上跳舞一样，观赏性非常强。 这个还来自于我觉得还有一些受到这个嘻哈文化的一些影响。你看在2024年奥运会，2024年是 巴黎， 法国巴黎奥运会。巴黎奥会当中加了一个叫做霹雳舞嘛，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叫霹雳舞，其实就是人家这个叫舞蹈的一种方式 breaking， 它有很多的地面动作，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也有空中跳跃的这个动作，它传递的也是街头文化的一种，就是街头文化比较迎合现在青年人的一种时尚的一种潮流。 是， 那说回到这个自由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从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就是很代表自由的文化。它其实也有嘻哈文化的印记在里边。 对， 所以你看都什么人在玩这些运动？很多都是比如说从街头的滑板，然后街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障碍？其实最早就是从街头滑板而来的。街头滑板它是在街头来玩的。那就比如说我这一个街角，这有垃圾桶。然后有那个类似于像人家前天晚上宿醉扔在满地的啤酒瓶，有易拉罐， 是 啊，有这个酒桶，啊，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这些玩滑板的少年、少男、少女们啊，就在这个地方，就看怎么我能够跳过这个啤酒桶， 是 我怎么样利用这个栏杆啊，有扶梯，有栏杆。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障碍，我怎么在障碍里边还能够玩出花样来？其实它还是最早就是来自于街头文化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体育项目。 一种体育项目。 那这种体育项目，你看滑板，其实它可以单脚在上，单脚在下，你有助滑这么一个过程。那雪板就没有助滑的这么一个过程，干嘛呢？就改成一个坡面。我从上往下，自然我就有了这个助滑的力量。然后把这些障碍。我就设置在坡面上，不是说所有的障碍你都要去用，它比如说有起跳台，然后有中间的类似于像酒桶那样的一个大大长的那个长筒状，然后有栏杆啊，我们看到有那个栏杆，你可以咔就那个摩擦的声音，雪板在栏杆上这个直接滑下来，它是各种各样的障碍，在那个坡面上都有铺设，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障碍去做你想做的动作，最后还是由裁判员来打分， 对， 看看你最终得分是多少。所以它的文化，你真的是跟这个项目的名字完全契合在一起，就是自由。 对，没错，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项目当中哈，我们这个雪上项目，我们一说这个强国一般都是北欧，但是看自由式滑雪。他玩的好的运动员， 美国、日本 好的，对啊，一般北欧那边的就不太多了。 韩国啊，就包括加拿大也都算。 对，其实包括中国啊，包括中国其实也是在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当中，当然我们跟一些世界最高水平的可能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横向跟自己来比的话，这个绝对也是我们雪上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哈。其实咱们这个中国开展这项运动也是挺早的哈，从1989年也是开始，我们国家就引入了这项运动就已经开始练了，甚至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其他的一些雪上项目啊，都是以这种体能啊、力量啊这种见长的，这显然呢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而唯独这个自由式滑雪 有技巧在啊。 对，当时引进的时候说啊，这个简直是天生为中国人设置的一个雪上项目，所以呢，我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我们从1998年那一届的冬奥会开始啊，中国队是连续5届奥运会啊都参加了这个项目，而且每届都是有奖牌入账的，是一共获得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3枚铜牌。从1998年冬奥会开始，所以说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优势项目。刚刚孙杨说了，韩晓鹏啊是这个名将，另外一位也是应该是参加过几届奥运会，我好像都数不清了哈，也是一位这个老将哈，一位女选手李妮娜。 李丽娜 也是这个项目的， 但李丽娜比较遗憾，她没有获得奥运会的金牌。 对， 她应该是获得了其他比赛的金牌，唯独是没有奥运会的。 是， 所以她是稍微比较遗憾一些。 对，所以她也是连续几年嘛，她真的是几朝元老了啊。这个项目好像从打我有印象开始看冬奥会，在岁数不大的时候就看中国啊自由式滑雪选手李丽娜啊又登场了， 李丽娜阿姨 你看又登场了，哎呀真的是 李丽娜岁数也不大， 对 也不大， 但是她这个应该是参加比赛都比较早哈，年少成名，很小就去参加高水平的比赛了，所以这个项目今年再加上又有这个谷爱凌，我们其实再可以多说一点，刚刚说这个它代表着背后的文化嘛，其实谷爱凌它有一半血统是美国的血统， 对 啊，它是一个其实是中美混血的这样一个血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 但它像国籍已经改过来了， 对，它是 国籍应该是现在回到中国籍，所以它可以代表中国参赛， 没错啊，但是它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也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生活的，也正是在美国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 啊是在美国生活的，对，那一段时间啊让它养成了这个， 对， 哎， 所以这个咱还实事求是， 嗯， 谷爱凌确实是应该是完全是接受这个西方文化， 对 啊，长成的这么一位运动员啊，整个目前从报道的这个情况来看都非常不错啊，这个也非常优秀，但现在呢应该是回到了我们中国籍，那本身他有中国血统，回到中国籍，然后参加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 他妈妈是中国人， 妈妈是中国人，你包括说到这儿咱再多说一句，这个跟今天我们说雪上项目没关，刚刚结束美国网球公开赛，美网女子冠军是谁啊，18岁的拉杜卡努，听这名啊，拉杜卡努 绝对想不到， 你绝对想不到，他妈是沈阳人，干啥呀？ 华裔少女， 对，沈阳的啊，沈阳的，他妈妈是地地道道沈阳人啊，他父亲应该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应该是欧洲人，但是他是出生在加拿大，成长在应该是在啊加拿大、美国，然后各个地方， 是， 但是他每年说曾经就是疫情之前吧，每年还得回趟老家啊，老家哪儿就咱们中国，啊，跟他母亲回到中国，所以普通话说的还不错，普通话说的不错， 有东北味儿吗？ 那不知道，可能有点带点东北味儿啊。但是他你看刚刚获得的美国网球赛的这个女子单打冠军才18岁，现在的报道是说他给他的预估值是10亿美金起，就他可能是会超过莎拉波娃，长相也不错，也很甜美，然后也年纪轻轻， 是 又有这样的一个多国的一个血统，同时又有其实他主要看重强大的中国背后的经济实力，还有一半中国的这个血统， 对， 说10亿美金以上身家，说至少是10亿美金以上的身家，那他你看他叫杜拉卡努，不知道他有没有中国名字，可能也有中国名字，杜拉卡努，那他其实也是完全成长在西方背景这样一个， 对， 一位运动员啊， 他 已经获得了美网冠军，应该是有相关的规定，应该是获得了这个什么某项组织单项冠军之后你再去改国籍可能会有问题，你像足球就是这样， 对， 如果你曾经代表过一个国家队出征过， 那么就不能再代表第二个了， 对，你就不能说我通过改国籍再代表第二国家去出战，可能这些他们也都有这些相应的规定，但是网球和雪上项目我们不是特别了解， 对， 但是就说到了谷爱凌，就说到另外一个天才少女这个拉杜卡努， 是哈，确实这个整个的这种融合也是体育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在刚过去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混血运动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我们可以把它看到是比如说不同的这个民族啊，不同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结构，不同的基因把它取了，哎，两种之长啊，结合在一起，我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混血运动员其实现在成绩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可以看这可能也是未来哈，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哈，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好，那今天超级点团的节目呢，我们是跟大家聊一聊自由式滑雪哈，这也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非常有看点的这样一个项目，尤其是咱们中国军团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中国运动员能够在2022年冬奥会上延续我们这个项目优秀的传统哈，带来进一步的突破，带给我们国人更多的惊喜。今天超级点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街内街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街内街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徒步的话题啊。哎，其实在我们每周啊街内街外的节目当中呢，都有一期哈，我们街内街外画徒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今天呢也正好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啊，就是我们和北京市徒步协会合作的这个节目呢，今天正好是来到了第300期啊，就是说之前我们已经聊了299期哈，关于徒步的这个内容还有故事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副会长高斌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过往的这个将近300期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哈，以及这几年当中哈咱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取得的发展。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来自于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的高斌会长哈，欢迎高会长的做客。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现在一想时间过得真快，那现在已经300期过去了。确实咱们的这个我们今天界外节目和徒步运动协会的这个合作应该大概是就是从大概2015年左右那时候开始的哈，到现在每周一期哈，当然中间呢因为有一些可能节假日啊或一些特殊的安排啊，有过一些暂停哈，但是基本上其实这5-6年的时间当中哈是没有断过的哈。今天也是正好来到第300期的这个里程碑。因为最开始哈熟悉我们的朋友啊都知道，就是最开始这个节目是由我们之前的一位同事哈，这个张静林啊一直在做。您还能回忆起来最开始我们达成这个合作，或者您最开始在广播里边跟大家来讲述这个徒步的故事，在刚开始啊5-6年之前，当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吗？ 应该讲2015年呢，正是北京徒步运动协会在北京市各个区举办徒步大会的一个高峰年。当时应该讲2015年16区基本上每个区都有徒步大会了 啊， 所以当时呢就跟那个我们体育广播的原台长蔡明可台长，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来到了咱们电台，当时跟咱们电台的台领导一起来座谈，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个徒步运动啊，能把全民健身的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啊，能够通过广播的这种形式能够向大家介绍。所以呢当时蔡台长呢就非常支持这个徒步协会和体育广播形成的这种共识啊，也非常愿意能够实现通过广播这种形式，使我们大家一个是更多的了解北京徒步运动的发展，更好的了解我们北京市绿道啊步道的建设情况，同时特别是在科学徒步的宣传上和这个徒步的典型人物的推荐上能够有一些创新和探索。所以2015年呢当时呢就是开办了咱们街内街外画徒步的这个栏目。当然这个栏目呢我刚才来的时候还统计了一下，尽管370，但实际呢大概来了268位嘉宾，因为有些重复的，但是应该讲268个嘉宾是走进了咱们体育广播的录播室，然后介绍他们自己的这种徒步的故事啊，徒步的经历。那么这268个这个人物里呢，其实方方面面都有啊，既有我们各区的体育局的这些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有呢我们的企业家，也有一些参与徒步的普通老百姓。那么在这个将近6年的时间里啊，那么我们想应该讲对推动北京市的这个徒步运动的普及，特别是通过徒步运动带动全民健身的北京市的一些这种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这种促进作用。而且呢你刚才提到那个静林，因为刚开始从节目的策划设计包括每期的选题应该讲都是咱们体育广播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而且呢应该讲坚持了6年呢，真的是跟我们体育广播的领导和主持人以及记者分不开的。应该讲从2015年我跟体育广播他们合作以后，在很多区县我们体育广播的直播车也开到了现场，特别是在冬奥的这个筹办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包括延庆啊这种跟冬奥特别主题相关的徒步活动，我们都把直播车开到现场， 是 在现场采访我们的这个参与徒步的市民啊，包括这个整个在 包括大兴啊、梨花节啊，应该讲也通过这种形式呢，也扩大了体育广播的这种影响。那很多主持人现在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徒步协会会员的非常知名的人物啊，特别是在现场这种互动，我想应该想是让我们这些徒友们啊感到我们跟广播的一种结合。所以刚才我就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与北京的冬奥同步了，与全民健身同行。这个街内街外徒步我看了没有细分啊，我觉得这里头涉及到很多的职业，也涉及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啊，包括像医生啊，在这儿讲这个徒步的科学徒步的方法，像我们这个世界冠军来讲，他在夺得这个世界徒步这个大会金牌的时候的那种情景，我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坚持六年，确实是，一个是他的需要啊，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提供了我们北京徒步运动协会和体育广播非常友好合作的一个平台吧。 就是就像刚刚高会长所讲的，因为其实我在这个录制节目过程当中啊，也是接触了很多的嘉宾啊，就是不同的职业啊，不同的种类嘉宾都有啊，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企业家，也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啊喜欢这个徒步运动的这种市民朋友。 对， 就是从他们身上都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徒步这个运动哈，都有其实各自的一份理解啊，当然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这也是从大家不同的职业啊、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这个经历啊，其实都会对这个运动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呢，另外我们从这个纵向的时间轴上来看啊，其实我觉得我的体会也挺深的，就是最开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我们徒步对于体育运动啊，大家的感受，大家觉得啊，徒步是什么啊？为了是什么？以及现在大家觉得徒步是什么？为了是什么？ 对， 这六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取得了挺大的这种变化的。 因为这六年呢，应该讲从北京徒步协会的活动的规模和活动的数量来说呢，是比我们2012年成立要多很多。那么我还记得，就是2012年是我们是12月底成立的，那么2013年呢，我们的徒步协会的就是市级的活动大概也就是6到8场，那么到了2014，特别是2015年，就达到了将近20多场，那么在疫情前期的2018、2019就基本能达到40场，就是由徒步协会和各区系统举办的徒步活动。那应该讲呢，在整个徒步运动开展的过程之中啊，北京市确实是在徒步文化的这种塑造上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我们史小杰会长提出了徒步加的徒步协会的发展战略，就是徒步加文化旅游，徒步加这个全民健身，徒步加全民健康，徒步加文物保护，徒步加包括我们跟北京的会展啊、科博会啊、文博会合作。那这种徒步加的这种发展战略呢，其实也是扩大了徒步运动在北京市的这种，我们叫界内界外嘛，这种影响，跨界的， 跨界， 这种全民健身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包括你看，我们有，现在徒步协会的分会有律师协会的分会，有包括我们企业家的分会。那么这些分会呢，就形成了北京市在开展徒步运动方面的一种组织建设。就是基本上从三级，从市级、区县、系统，一直到社区的俱乐部。那么我们特别感触，就是在街内街外徒步的时候，有些来自于市民和普通公众的参与，这是让我们感到特别欣喜的。很多老百姓来到你们体育广播进到录播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不知道电台是一个什么样 子，没错，很神秘啊， 非常神秘。主持人啊，演播室啊，然后甚至于他会非常紧张，哎呀，我今天要去谈半个小时，然后他可能会准备3天。但是呢，很多的，我就包括通州啊，包括大兴的一些我们徒步协会分会的一些普通市民来参与咱们的这个节目以后，哎，真的是形成了他们一种传播。在朋友圈里发照片，然后要发照片告诉我什么时候上了一个体育广播，我那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那么他们对广播的这种认识呢，我觉得已经从原来传统的听，到现在他们能参与了， 对 啊，包括咱们在2017年、2018年，咱们也编辑了每年的这个嘉宾的跟体育广播的这个街内街外徒步的书籍，就是我们用声音传播我们徒步的这种收获， 那么很多我觉得特别有感动的就是通州，人家在整个咱体育广播这个合作过程中，人家在2018年专门编了一本诗集 啊、 这本诗集呢形成了我们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也很重要的一个徒步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边走能够边听，边听能够边写，然后边写还能够边表达，所以我们经常讲呢，就是这种声音的对于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和推广，以及公众能参与到我们广播的播出，我觉得这也是体育广播能够把它的落脚点能够落在全民健身特别紧密的一个方面，这也确实受到了我们广大市民的欢迎。 确实啊，这个也是非常接地气儿哈。 对， 由咱们普通人就真正的就是只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但是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运动也有着很深入的理解，因为参与了很多次了，而且慢慢的我感觉哈也是研究出来了一套成体系的一种方法，或者是打造我们徒步团队能够把这个徒步这样运动推广给更多人的一种方法论啊。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去年哈录制一期节目的时候，当时请过一位嘉宾，他是来自于通州的，也是这个徒步分会的嘉宾，然后他就跟我讲哈，我说这个简单描述一下他们每天的这个行动啊，都是怎么来组织大家的，包括这个行动的路线都是这个徒步的路线是怎么样，他要跟我说啊如何来组织哈，包括现在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非常的方便啊，组织大家包括各种各样的计步软件，然后说每天啊就在通州，我印象特别深叫果园环岛啊，大概走到那个位置每天都会这个非常的有组织，而且还会有专门的领队，大家都会有非常统一的这个服装啊，非常统一的这个队伍啊，包括放着音乐走。然后大概过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我有一次晚上还真就路过了一下通州果园环岛那个地方，我突然觉得外边有这大喇叭响是干什么呢，我说这不是跳广场舞的吗，后来一看不是，在徒步，然后我马上就想哦，说在半年多以前哈，我当时录制过哈跟他去访谈过的一位嘉宾现在肯定就在这支队伍当中啊，跟大家一起，马上我就对这个东西有了更加立体的一种认识。包括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啊，可能现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已经遍布北京各个区，都已经有徒步爱好者来做客过我们节目，也给我们介绍过很多各个区有特色的好的这种徒步的线路跟地点。通过我们的节目，我觉得给那些没有参与到。现在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朋友一听啊就知道啊徒步运动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让他们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听完节目的第二天第三天在大街上走着啊，或者是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路边有人这么在行走，他马上啊我在节目里面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因为这种传播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体育广播特别是转为冬奥之声之后，双奥之声之后，我觉得呢，就对于我们徒步协会的这些每天参与徒步的，其实也开创和创新了一种新的形式，叫边走边听。那么这个特别明显呢，就是我们今年跟东城区体育局啊，一起合作了一个叫云上中轴线。因为，就是从这个服务中轴线的整体申遗，那么我们跟体育局合作呢，就开辟了一个叫云上中轴线。然后大家每天走5000步。然后呢，可以来了解中轴线两侧的历史文化，了解中轴线现在整体申遗的工作进展。那么其中呢，因为今年特别是冬奥的冲刺之年，那么今年呢，我们其实在那个云上中轴线里呢，就跟体育广播合作，放进了体育广播这几年来一直录制的这个冬奥加速度，3分钟，非常短，但是他介绍了冬奥的知识，包括理解冬奥会的举办地、举办情况、北京冬奥会的比赛项目，那么我们现在在云上中轴线这个微信小程序里植入了这个冬奥加速度，那么就发现呢，我们现在冬奥加速度的，包括云上中轴线呢，已经达到了20万人次。而且呢，我们现在跟东城体育局合作呢，就是行走5000步以上呢，都会有一定的奖励。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冬奥加速度的这3分钟的比较短、比较精悍的这种冬奥的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冬奥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在我们有一些线下活动都在问，这个冬奥加速度这个有没有文字版的呀？有没有就是可以反复收听的呀？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找这个文字版和反复收听？他说因为他们要搞知识竞赛，要从这里选一个题目。所以呢，就说徒步这个运动的特点就是说，它并没有一种基本的限制。因为它是。 只要你一个健康的双腿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而体育广播跟徒步协会的合作呢，就是把这种最普通的或者是入门最低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能跟我们的广播结合起来。而广播的这种传播方式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随着手机移动终端的这种应用啊，大家可能更多的停留在以手机的这种运动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跟体育广播今年搞的这个就是今年建党100周年的这个徒步大会，其实你可以看到通过蜻蜓 FM 一天我们的报名就满了。 是， 所以大家呢还是对广播有一种可能创新的方式的一种需求。但这种需求一旦跟公众结合起来，我想广播的它的新闻传播特点，它的这个公众传播方式其实还是能够为广大市民所接受和所需要的。 是啊，主要是把结合点给找到，那就是能不能真的，比如说大家之前哈，可能都是一些刚性需求，我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哪儿堵车了啊，那时候经常有路况。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这个地图软件出来之后，可能慢慢大家在车上没有这个刚性需求了，但是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对于声音的这种需求啊，比如说在徒步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做其他的一些生活事务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啊，有一个声音听着，有时候是一种伴随性，让你觉得解个闷儿啊，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寂寞哈、啊，没有那么紧张，可以放松一点。再有呢，其实，在比如说徒步运动的时候，我听一听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在走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不耽误啊，有其他的这些知识内容上面的收获啊，这也是我觉得结合都是非常紧的这些点。再有，您刚提到了这个转型到双料之争以后，我刚才想突然在想哈、啊，咱们这合作这300期节目，其实也是见证了咱们北京冬奥会筹判的这300期啊，包括在今年哈、啊，其实我们合作的这些节目内容当中，有很多都是和冬奥会相关的，包括不好意思。就包括有一些这个叫冬奥家庭啊来做过我们节目，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啊，一家三口哈、啊、带着一个小朋友啊，包括还有很多我们举办的和冬奥有关的这种地面活动啊，都会有这个去参加过的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徒步的感受以及对于冬奥会的理解，因为他们毕竟通过我们徒步协会的组织这些活动，他们真正去到了冬奥会的赛场，已经去看过啊，我说有一个特别立体的了解，不像我们天天光听宣传啊，我们冬奥会怎么样，我们真正去看一下啊，就觉得啊，这样工程那是我们这个申办冬奥会之后啊，我们建设者们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给它建设起来，到现在我们比如说也有一些新的场馆啊，比如说国家速滑馆那个冰丝带啊，然后我们也去组织过这个冰丝带的徒步，让大家先去领略了一下冬奥场馆里边真的是什么样的， 包括在首钢园里的 啊，也有很多 大跳台啊， 对啊，都有很多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其实我一回想哈、啊，因为我们申奥成功是2015年7月31号，我们和这个徒步协会，我们这个节目的《建立街霸画徒步》这个节目的合作，其实也是从2015年开始的。 对， 这300期其实也是见证了咱们北京冬奥从申办到现在，即将还有70多天，马上要举办了这样一个全过程。 那么应该讲呢，一个是见证了北京冬奥从申办到筹办的过程，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北京市在这个300期啊，将近6年的时间里，北京公众对于全民健身、对于徒步运动的一个认识的改变。原来呢，大家都会每天的去晒自己的步数，1万步、2万步， 是 认为走的最多是最好的。但是呢，体育广播特别是从去年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啊，就是。通过声音来传递徒步健康的知识，因为那种线下活动成规模的可能很难开展了。但是这阻挡不了大家每天自己健身的和徒步的，这么一种需求。所以呢，咱们去年呢，其实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咱们做了大概连续15期的关于居家健身的这种徒步健康知识的宣传。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徒友就不是每天在以晒更多的步数为自己的一个每天的标准， 是， 而是以科学健身每天大概6000步到8000步，然后甚至于针对于三高病人的徒步的方法是应该在饭前走饭后走。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合作以后通过一些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是全民健身的专家通过广播的一种形式向大家传递的。那么特别你刚才谈到了在这个300期里面，其实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都是以这种徒步人物为主的。其实很多像你刚才谈到的像冬奥家庭，像甚至于 我们的一些分会各个区的代表人物， 嗯， 其实在这个方面就跟我刚才前面谈到了，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能走进体育广播的录播室当成一种荣誉， 嗯， 也当成一种他们能够去分享的这种机会。所以呢，我就上次在一个跟一个区分会的一个秘书长聊天，他说其实我在体育广播录一期节目，我可能会发两百个群， 嗯，两百个群， 告诉大家说，哪天播我的那个节目， 嗯 啊，什么时候重播，嗯，他说到那天的时候，可能家里的全家人都要围着那个手机啊， 嗯， 或者围着电脑来收听。所以我想呢，这个300期呢，它并不是一个见证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市民参与的一个过程， 嗯 啊，更是一个分享的过程， 嗯， 所以呢，这300期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徒步的这种在北京市的一种运动的发展，和我们公众对徒步的这种心路历程的一种变化，其实真的都是我们一个城市的这种发展， 嗯， 也是一个城市咱们刚才说接地气的老百姓的一种变化， 嗯， 所以这种变化呢，我们就我今天上午看2015年2016年咱们那个体育广播的直播车开到延庆，正好把那个冬季的叫雪上徒步大会， 嗯 啊，就在延庆啊，当时体育广播的直播车开到那儿，然后在一片冰天雪地， 嗯， 然后写着那个听见的这个声音， 嗯，耳听为实啊， 耳听为实的这个广告语， 嗯， 你会看很多公众在围着刚开始转播车看， 嗯， 看看那个车里是什么， 嗯， 但是当请了他们去广播车内部去参与节目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兴奋， 嗯 啊，真的是不一样的， 嗯 啊，他们会认为，可能这一辈子，可能他们有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广播车里， 嗯， 能够来到电台，能够跟声音里头那些主持人， 嗯 面对面的来交流，来聊天，我觉得这种东西，这种给他们带来的， 嗯， 那应该就是全民健身给他们带来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6年来300期，他真的是一种坚持，而这种坚持呢，它所带来的变化， 嗯， 我觉得就是很多公众现在包括市民在谈到的，就是街里街内街外画图布影成为他们每周的一个必然要听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而这种生活方式呢，其实正是我们现在这个体育广播的领导包括你们这些主持人的付出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变化，因为通过声音， 嗯， 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 嗯， 啊，而且通过声音呢，使他们觉得他们也可以成为声音的主人， 嗯， 啊，而这种主人我觉得也是体育广播的领导和咱们广播电台领导能够从为公众服务，从为公众的这种角度出发能够带来的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说呢， 嗯， 他们所迫切的其实并不是每天走多少步， 嗯， 而是他们现在已经从原来每天的走步到现在能把走步过程中的一些好的风景一些变化，就像刚才说体育场馆他们去走了鸟巢啊， 嗯， 走了冰丝带啊，走了首钢园，你看他们已经通过手机移动终端来去，原来只是做一些一张照片，然后4张照片9张照片，你会发现现在随着一些这种短视频的技术的这种非常方便的应用，他们也都配上音乐了， 嗯 啊，也都是每天都在传播了。 是， 其实你要说2015年，可能我们一些手机短视频的这个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 嗯， 或者没那么方便。可是你发现，现在我们最起码我能看到的，70多岁的，这些老人，也在做一些短视频， 嗯， 也在配音乐，甚至于也在用一些声音软件来植入他们自己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呢，这些呢都是这6年来我们通过广播结缘所形成的一种变化。 嗯， 因为这些公众和老百姓忽然发现，除了一个单一的画面只是一个平面，但是加上声音呢，可能会让这个平面活起来。 活起来，哎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嗯，也是这6年来我们这个栏目所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迪， 嗯， 带来一些启发。 嗯，我们也是很高兴哈，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传播更多的大家的这种故事。其实归根结底也是能看到哈，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全民健身带给自我的变化，同时呢，也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当然呢，我们觉得这300期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里程碑。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啊和咱们北京市徒 步运动协会一起合作，能够把更多的精彩的关于徒步的一些科学健身的方式也好，或者精彩的这些人物故事也好，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分享给大家，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体育运动哈，全民健身，感受到徒步运动的魅力所在。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高会长的做客，我们共同来回顾了一下哈过往的这300期哈，这样的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坚持，以及在这6年当中哈，我们亲身感受到的、亲眼目睹到的北京市全民健身运动的这样种种的变化还有发展。再次感谢高会长今天的做客还有分享， 感谢林总。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 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北京天气晴好，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下降速度快，天气十分寒冷，请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风力不大，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9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午后光照宜人，空气清新，比较适宜在背风处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5天。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